水深100尺正常，气压和氧气都正常。水深200尺正常，水深300尺正常。水深500尺。 啊，那是什么东西啊？你看到什么了？好像是船呢。 什么？ 水深300尺。 发现帆船的残骸，有3根桅杆，好像是4-5年前的东西。 知道船名吗？ 我查一下。请靠左边一点。 了解。 好，停下来。 看到了，山达 F， 叫做山达 F。 啊，什么？满载印加王国的黄金，然后行踪不明的船吗？如果是事实，里面就有很多的黄金呢。这是世纪的大发现，尽量考虑安全，好好的调查。 哎，好热哦！哎，我很怕冷，但是我对热也一点都不喜欢呢。这下去海边或者山上， 是海， 不是山， 海， 山比较好吧，小叮当， 是海了，对不对，小叮当， 小叮当， 小叮当， 海了， 海 了， 海 呀！ 你们到底在吵什么呀？我都被你们搞糊涂了。 大家一起去露营，3天2夜，怎么样啊？ 很好啊，我们去啊。 可是啊，不知道去哪里才好，大家都意见分歧。可是一说了夏天，一定是海，对不对，小叮当？ 你根本就不会游泳。 是山啊，那流满身大汗，征服山峰，这才是男人的世界嘛。所以我认为一定是山。 我是女人，可是 小叮当的一票就成为3-2了。你是不是认为海比较好呢？ 是，山山山山山山。 我说海海海海海。 山山山山山。 吵死了啦！两个地方都去可以了吧？这样就没话说了。一方面去海里游泳，另一方面去爬山。 你不要随便说一说，小叮当。 能这样做吗？ 当然可以啦，爬海底的山不就得了吗？ 海底的山呢？ 骗人的啦！海底既黑暗又阴森森的，又有好大的水压，会把人给压扁的耶。 对呀，露营应该在光亮的太阳下进行才对的呀。 对呀，对呀，是吗？我才不会阻止你们呢！你们去爬富士山、喜马拉雅山吧， 我们会这么做的。 我才不要小叮当来照顾呢！我们走。 哎，去等一下。 他们实在太没知识了。其实海底有比陆地更高的山、更深的山谷呢。 可是海底很黑暗呢， 又有很大的水压。 大熊，连你也说这种话，你以为我不会考虑到这些事情吗？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没有了，没有这回事情。 光亮、清爽、愉快，而且啊，连时间的经过都会忘掉。我保证会有这样的露营地方。我的冰淇淋怎么在这种地方？ 明天早上 上出发，我可以去吗？你让我去好不好啊？ 如果是小叮当要带你们去的话，那我就放心了，尽管去。 好，我要赶快去准备了，好棒哦！ 可是千万小心啊！ 我不会说不行，可是你完全没有做暑假作业啊！在全部做完之前，你什么地方都不可以去，听到了没？ 这样子的话，暑假就结束了。 那你就加油的做啊！如果做完了应该做的事情啊，看你要上山还是下海，我都随便你，去吧。 啊，出发要延期呀、 啊！就是啊，我的作业没有做好，不让我去哦。 是吗？那恐怕没办法了。你加油，我等你好了。 嗯，再见。他说他在等我耶，那我只好加油了。 只好这样了。 好，我要加油，加油！哦， 应该这样的。 好。开始了， 如果你平常就这样的话，就不必那么辛苦了。好了，豆豆加油喽！要不要我替你拿点饮料来啊？啊，大熊，哎，大熊，大熊，大，真是，前途一定有问题了啦！快起来！ 哥，好冷。 大熊加油，大熊加油，大熊加油，大熊加油，大熊、加油啊！大熊，你不要偷懒，我不要看其他地方。哎，从早上叫到现在，声音都叫哑了。怎么了？大熊，难道说你不想去露营了吗？振作一点！ 我的脑袋快炸开来了。 我也知道你很辛苦，可是克服了困难才会有胜利的喜悦啊！你可以让一静失望吗？不可以，对不对？要让他用功，其实也不简单。哎，稍微不注意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哎，为了大熊用功，我妈都昏头转向的。 我吵死了！不要学了啦，反正我是没有办法的。暑假什么地方都去不成，我不要学了。 怎么这样嘛？哎，没办法，我去百度看看。哎，那个大熊的作业回来之后再做好不好？可不可以呀、啊？其实我也知道，不可以，对不对？我就知道。 满载黄金的西班牙船被发现，马上就开始打捞，可是很奇怪，船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根据汇通的学者说，可能是被海流冲走，或是弄错了发现地点，继续再做找寻作业。 金恩，金恩，你听到刚刚的消息没有？ 在宝物船消失了，这是怎么样了呢？啊？ 所以啊，消失的这艘船由我们去找，怎么样啊？ 我们找，怎么找啊？哦，原来是这样，这主意不错哎。 假如找到的话，一城的心里也有好几亿元呢。啊，为什么突然又想要去海边了呢？ 昨天说那样的话，真是不好意思。 电视里面看到百慕达电影的时候，觉得比山上好玩的多了。 山没什么好玩的嘛，是不是？ 哎，可是我们去的地方是太平洋，而百慕达外海是大西洋。哎， 那就去大西洋吧。 没关系了，大家能露营就行了。你不能惹他生气啊，去的地方总有办法解决的。 大家都来了吗？ 一静啊。 一静啊，我们已经决定要去海了耶。 真的？可是大熊的作业没有做好的话，就没办法去。怎么样？有进行吗？ 完全没有，没进展。 不知 到的地方，我可以教你。 真的？那你可以做了。 神秘的海底还有冒险在等着我们呢。 这回一说啊，我的心情快激动起来。 那就赶快做吧。 再写了，再写了。 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 早做好就可以跟海豚玩了哟！加油， 不要停下来哦！ 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在合作哎！哇哦，这个真是了不起，太棒了！ 你三天就把这些全部，托大家的福，太好了！大雄一旦下定决心，就可以表现得很好。 那我就可以去露营了， 你尽情的去玩吧！ 哇，我们来许可喽！ 好，那么明天早上我们就出发喽！ 太好了！ 要盯住雷达。船长，好像有什么东西接近本船呢， 不知道是什么，赶快跟他通信看看。 没有回答。你载的接近过来，令人不能相信他的速度。 冥想无敌。 擦过克因艾里士号而消失在雾中。 快快点，快点， 时候不早了，我们快点出发吧。 好。 大熊啊，你是不是要出门啦？ 妈妈，我们要走喽。 他们已经出去了。 早上的空气真好。 耶吼， 应该在山上叫的了。 各位，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海底露营了。 那潜艇在什么地方？ 不是潜艇，我来介绍好了，它叫做水中巴基。 巴基还得用这种小车子。 怎么可以说我小？ 车子说话。 是啊，装有优秀的电脑。好了，现在我们就出发吧。 等一下，成员只有两个人，这样太重不能动啊。 巴基，我们要一起去，我知道你很辛苦，请你加油，让我们一起去好吗？ 真是个现实的家伙。 沉下去了。 抱歉抱歉，因为没有想到。 长机，因为突然潜进去好难受。 哎呀，你们人真不方便呢。那么就先用这个东西好了，22世纪最新科技生产出来的适应灯。到了22世纪，人类就会到各个星球去，有连铁都会溶解的灼热星球，连呼吸也会冰冻的寒冷星球，重力大的星球，还有黑暗星球。可是用这个光线一照啊，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住人哦。 那海底也是一样吗？ 是啊，可是只能维持24个小时，你们懂了吗？好了，我们出发喽。 哎，跟海的设备完全一样哎。 对呀，真的呀。 哎，真的， 真的，哎，连声音都听得到哎。 你们喜欢吗？ 很 喜 欢。 大致上啊，200公尺左右是和缓的斜坡，这叫做大陆棚架。 好奇怪哦，潜入海底不是马上就会黑暗了吗？ 是啊，先绿色，然后逐渐变成蓝色，到水深400公尺的地方就完全变成黑暗的了。 可是还这么光亮啊？ 那是因为适应灯的关系才会这样的。就算潜进10000公尺，也会跟在太阳底下一样亮。 这样的斜面地上是看不到的， 这比山还要厉害。 所以我不是说过了吗，海里面也有山。 这里是大陆斜面，一直到深海底连续好几公里，我们就一口气下去吧，怎么样啊？ 好厉害哦！ 走喽！ 好厉害啊，像飞车一样哎，好厉害哦！ 不要吵啦！ 好吓人，这是黑潮，对不对？ 妹妹，变卖了耶！ 不久就要到深海底了。 上面好像有树叶浮在上面哎。 你说树叶？那不是树叶，那是几十万吨的游轮。 那个就是。哈， 到深海底了。 现在的位置深度是3400公尺。3400公尺了， 好像没有生物的样子耶。 应该会有深海鱼才对呀，我们找找看吧。 那好像仙人掌哎， 身已经看不见了耶。 大平原， 有点无聊哎。停车，小叮当啊，断崖。 没关系的，这个巴基也可以浮起来。哇，这个就是日本海沟。 厉害，看下面我会害怕， 好像厉害到地球中心一样啊。 应该要降落得更好才对呀。 那么高的地方我好害怕。 哎天，从这里开始是平野。好，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吧，走喽。 现在的速度是800公里。我800公里，可是我不在乎。 这是托世应灯之福。 小叮当啊，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能看到山的地方为止啊。 你说可以看到山，那是什么地方啊？ 是啊，差不多就是夏威夷附近。 好想夏威夷啊！因为没有云，所以看得很清楚哎。 原本是黑暗看不见的，你还记得吗？ 因为是托了圣哥的福吗？ 是的。 好安静哦，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啊，水深4000公尺，是无声的世界。什么声音啊？ 哎，抱歉，是我肚子在叫了啦。小叮当，我们差不多可以吃中饭了吧？ 好吧，找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我们露营喽。 快点， 就在那个山顶吧。那座山呢，可以作为目标。我们到喽！哇！ 哎吼！ 好玩呢。 好宽阔的视野。 那边是日本吧？ 这是世界第一的露营场地哦。 可是觉得好无聊。这里既没有鱼，也没有海草的海底。 在这么深的海，鱼是没有办法栖息的呀。 怡静说的话很有道理，要有风景好的地方，海草丛生，还有鱼卵罐头。哇， 好甜。 他们已经改良，可以栖息在深海里面了。到了傍晚呢，就会很热闹喽。 哇，好期待。 更重要的是，我们先该吃饭。 在这之前呢，我要拿出重要的东西。帐篷零件，因为很危险，所以要离远一点。这里应该差不多。好了，盖好了，有6个房间。那么由我来说明房间的设备吧，请进。 这是我的房间。 哇，很好耶！ 好羡慕你。 这间绝对是我的房间了啦。 每一间的装潢都是一样的，不过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要早一点睡觉。 比那个更重要的事情，在海底生活，如果忘了这件事情，就会不得了了，你们知道吗？ 是什么？ 请你快点告诉我们。 这里有小房间，大家请进来吧。进来之后，既然把门关好，然后呢，就按一下这个按钮，用抽水机把水压出去。 原来我们在海里面呢。 排完水之后，这个就会出现了。 原来是厕所。 不要吓我们哦， 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在水中方便的话就会混在一起了，你们懂不懂？好了，下一个。这个门是通到中央广场，吃饭或是大家一起玩的地方，任何的房间都可以进出。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吃饭啦。有很丰富的饭等着你们哦。请各位说出想吃的东西吧。 我要儿童全餐。 我要波涛米。 我要一份菲力牛排。 我要大块的猪排。 把这张卡片投进海底厨房里面，请各位等待三分钟就可以了。 味道怎么样？很好吃吧？ 有很好的肉味。 不是，这全部都是用浮游生物做出来的。 浮游生物 就是栖息在海底的微生物啊，有小有大，也有动物，也有植物，种类很多很多的。 这就是 浮游生物。 怎么看都真的。 什么东西是没关系，好吃就行了。 说的也是啊，好好吃，这个浮游生物好好吃。晚饭真的是让人好期待啊。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 东风。 不要了。 用巴西全速奔驰怎么样？ 去哪里啊？ 我们到西边去看一看吗？ 西边啊， 大西洋的百慕达呀。 我忘了，去大西洋我赞成。我赞成。 不行，我们只有三天时间，不能够浪费时间啊。 什么是浪费时间啊？ 不要，不行就是不行，这里由我负责。 这里是海底，不可以让小金刚生气哦。 我们来做水母游戏怎么样啊？ 什么样的游戏？ 像水母一样飘到海里面午睡啊。究竟飘到哪里呢？等他醒过来才知道，怎么样啊？ 我们去看深海鱼好不好？我们只能在图片上看到，连水族馆都看不到，所以我们去看深海鱼，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我很喜欢看食物哦。 水母的午睡呀，好棒啊！ 这种事情在家里面已经做过了。好，决定了，我们去做找深海鱼的旅行。沿着乌克卡海岭往北太平洋开去就行了。 就看着吧。 我们把速度慢下来。 哇，鱼有三只脚哎！哇 哦，巴基，那个叫做什么鱼呢？ 看就知道，叫做三脚鱼。 哇，游走了！ 我们跟上去吧。 它找到食物了， 跟蜘蛛一模一样哎。 巴基，那是什么？ 海里的蜘蛛就应该叫做海蜘蛛 啊！吃下去了。 现在想捕捉那个东西，在发光，是什么啊？ 那个叫做灯笼鱼。 知道了，还有灯光诱鱼过来啊！ 既然知道，就应该早一点说。 那个叫做什么鱼呢？ 不，叫做贝的。 那那个呢？ 不，叫做贝的。 这个电脑的性能不太好哎。开始活动了，好像有点奇怪哦。 海底火山开始活动了，我们赶紧快逃啊！ 各位抓紧啊！糟糕了，地上滚上来的看不见了！哇！我们回不去了，完蛋了，前面都看不见，交给电脑处理好了。 不要紧吧，这部电脑。 拜托了， 不要瞧不起我，我也不想回家。前方有障碍物，要跳过去。 什么？快进，倒回去！快倒回去！很大的乌贼，倒回去！我看到是真的，好大好大的乌贼呀，不得了哎！ 不行，要赶快逃到安全地带。 好不容易才脱离了， 太好了。 我们就先看见了， 虽然怕怕，但是很好玩的。 好棒啊！ 真的有大乌贼啊。 哇，好漂亮啊！这里好像龙宫一样。 连画成图画都不可能了， 变得好漂亮的庭院了耶！ 好快乐。 刚才我们播的种子成长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在庭院里面烤肉，怎么样？ 慢点。 准备好之后我就会通知你们了，各位先休息吧。 可是天还这么亮，肚子都已经好饿好饿了呀。 已经七点了，在海里是没有白天晚上之分的。 厕所厕所。 我也要上厕所。 哎，上厕所要小心哦。 小叮当，我想冲洗一下，在哪里呢？ 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这里是在水中哎。 哦，对了， 我有生物制造的肉，还有青椒做好了，这么亮的话，恐怕就没有气氛了。消光点灯，点了这个之后，周围就会变黑暗，然后再点燃水中火，就准备好了。嘿嘿， 好厉害啊，真的跟真的火一样哎！ 突然变暗，我吓了一大跳呢。 嗯，好香哎。 这你在干什么？ 吃东西以前要把手洗干净啊！ 我要吃喽。 哦，哎好哟。 我会一直烤，所以你们尽量的吃没关系。 好像在做梦一样。 猴子又来这里。 吃饱了，然后就在这里。 你多吃一点嘛。 应该已经吃不下了，大家听我唱歌好了。 我想起来了，大家不要听我说海中故事。 哎，请说啊，快点说吧。 你们知不知道魔海很可怕的三角洲哦？ 听说过。 经过这里的飞机跟船会行踪不明哦。过去啊，曾经有1000个左右的人在这三角洲消失了。 好，真让人害怕。 消失以后，他们去哪里了？ 有许多说法，四次元的入口了，连太空人的说法也都有哦。 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呀？ 佛罗里达半岛啊，波多黎各岛、百慕达岛这三点的三角洲。 百慕达？ 对呀，由我们来解开这个问题，要不要啊？ 不行，那么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因为你们的父母信任我，才让我把你们带出来。为了有体力应付明天，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阿福为什么要去百慕达呢？ 明天我们做什么玩好呢？令人好期待哦。 爸爸妈妈晚安。 我一定要到大西洋去啊，妈妈。 可是不能不理他们呢，这个试营呢只能维持24小时，你忘记了吗？ 再过几个小时就会失去效用， 再过一个小时就来不及了啦。 吉恩呢，巴基真的知道去百慕达的路吗？ 我们终于骗过小叮当了耶。 我们是不怕危险的哦。 没有错啊。 不行，因为我是负责的人哦。找到金块之后买什么好呢？好像越来越黑暗了呀，金安。金安，你怎么了？ 我呼吸困难了，怎么回事？ 试营灯的效力 盘 完了，要开始试下了。 哦，试营灯。 如果试下会怎么样呢？ 你们应该知道的，这里是海里，会有很大很大的水压，很危险的。 那要自己赶快回帐篷那里去吧。 已经来不及了。 小叮当。我们应该尽量的找他们。 还有几分钟啊？ 还有几分了？ 还有30分钟而已。 我们赶上巴基了没有呢？ 只希望巴基不要坏掉，停下来就好了。哎呦， 小叮当啊，请救救我们呢！ 小叮当，最高级版不就是后续要到达巴拉拉云车，通过银河就是大西洋。 法阵的速度好像子弹那么快耶，就算用了也追不上的。 对了，小叮当啊，利用侧门吧。 其实我也早就想过了，可是浮出水面去呢，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呢。好痛苦，好痛苦， 耳朵在鸣叫，头也好痛哦。 还记得要五分钟， 你们两个都加油吧！ 现在十分钟了， 现在三分钟了，不行，赶不上了。 大哥， 掉下去了吧？应该死了吗？人类这东西平常很神奇，一旦这个时候真泄气哦。 时间到了，一切都完了。 没有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吗，小叮当？ 哎，这都是我的责任，我要把自己打坏掉来赔罪。 小叮当， 不要劝我， 沉住气嘛。 连你都坏掉的话，我们怎么办呢，小叮当？ 对了，利用快递皮包去找人拿出入门不就得了吗？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嘛？ 等一等，也许可以还来得及。 你们听 啊，是不是海底火山喷火了？ 不是啦，水比空气更容易传达声音，那个声音好像是大炮的声音。 真是令人不敢相信，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好， 快递皮包拿出出入门。 好，由我进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这什么东西啊，都是岩石，好像是庞大的力量使它变成这样的耶。 阿福，我到这边去看看啊。 我看这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 找到巴基了。他们两个人都不在。 巴基，他们两个呢？ 小叮当。 怎么了大熊？阿福姐，好可怜啊， 好痛苦啊！ 如果我好好领导，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不全的歌再也听不到了， 他插进的歌声， 插进的歌，很抱歉了。 是鬼鬼， 不是鬼了。 原来你们还活着，真是令人不敢相信哎。 那个家伙， 是， 因为你才会成这个样子的。 是你叫我去，我才去。有话说吧。 你这块烂铁，说什么你？ 好痛啊！ 资料，一条白色的深鱼，怎么变电影？ 小叮当，救救我们！ 小叮当，救救我 们！反正我是烂铁，要弄坏就弄坏吧。弄坏吧， 态度还真不好，真的是最新的电脑吗？ 这么一说我更没信心了，这样的车子还是弄坏了比较好。 弄坏很可怜，这些没有能力区别好坏，因为它受到命令所以才会跑的，是不是？ 说的也是，我只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做轻率的事了。 我们在反省。 好，下午开始我们就到马里亚纳海沟探险吧。 站住。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得救呢？只能想的是可能有人给你们照了适应灯吧，也许和刚才的爆炸声有关哦。可是能平安真是太好了。 好热啊， 这次阿福麻烦你们很多啊。 我家的静安啊，只是个子比较大而已。 哎呀，哪里，大家彼此彼此。哦，原来要去加拿大的啊。阿福说跟小叮当一起露营比较好玩。 小孩子还是找小孩子玩比较快乐。 相信他们五个人现在一定很快乐的在露营啊。跟小叮当一起的话就很放心了。 那就很放心了。 啊，对不起，我先走了啊。 啊，再见了。哎， 可是我真的可以放心吗？ 下一个消息，昨天六点左右，在东太平洋的马卡斯岛外海发生了海底火山的喷火。最近这样的海底火山活动在大西洋方面也很频繁，也许是整个地球地壳的新活动也说不定。如果再有任何新的变化，我们将尽快的为您做报道。 不要说傻话了，他们是去海边游泳，又不是去海底啊。好了，不用担心，好不好？ 可是一样是海啊。 是你在多心了，我现在很忙啊。 哎，爸爸，希望不会有什么事情才好。 海沟是海里的山谷，这个是马里亚纳海沟，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 掉下去也不危险的啊。山谷 有多深呢？ 11034公尺啊。 11000公尺吗？东京塔是330公尺呢。 33个加起来还不够深呢。 千亩峰加富士山才差不多的深耶。 人类潜过最深的记录是特里艾斯号潜水艇10916公尺，比这个还要深，所以呢不敢也不行，我们要快一点喽。啊！到了。嘿，就是这里，地球底部的底部。哎，哇， 上面朦朦胧胧看不清楚啊。 人类到达最深的地方，达成新纪录的纪念照片。 这是海参呢，在这里居然有这种东西。 几万年几亿年，就算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他们也可以活下来的，所以他们很厉害哦。 你们看呐，有海参啊。 这个地方还是有生物的。 我们又不是来采海生物的。 假如有古都市遗迹就好了。 笨蛋，海底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 可是假如能发现亚特兰蒂斯或摩尔大陆的话就不得了了，曾经发现过沉下去的都市耶。 好吧，也许有什么也说不定，我们去找找看。 好， 我要把这个泥桶拿回去做纪念。 可以把这海参带回去吗？ 不行，带到陆地上因为气压不同，它们全部会爆掉的。哎，我应该告诉阿富汗既然他们。哎，阿富既然，哎呦，他们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嘛，真是的。 既 然怎么找到什么了吗？阿福怎么了？ 哎，那是既然的声音。哎，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快去看看怎么了你们。 那幽幽灵船。 不是，这是百慕大河里的桑达F号哎，里面有很多的金块哦。小叮当，我们可以成为亿万富豪了耶！ 难道是？好，我们去调查看看，走吧。 我们就在这边等吧，这种东西可不好玩啊，对不对啊？ 我也想看看里面。 走啊！哎，一静啊，一静。哎，没有什么吧？没有什么意思嘛？哎，这里怎么搞的？哎，怎么样了？我也要去啊。好脏啊。 很古老的， 大概有400-500年咯。哇， 这里就是入口咯。 我也知道啊， 既然知道就要进去啊。 你先醒吧。 不，你先吗？ 你害怕是不是？ 我才不怕呢。 那就先进去吗？ 那一起进去，既然你走前面啊。 太狡猾了，不要推我。不要推我。 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 我们就在这里等好了哈。 可是 一进啊，很无聊的嘛。我绝对不进去。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会去救你们的。 奇怪，这个地方什么东西也没有。好，我们进去里面看一看。 竟敢到那么可怕的地方去啊。 小叮当，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看， 这好像是金块碎片呢。 是鸭子。 海里怎么会有鸭子呢？奇怪了， 从那边的房间传出来的。 吉安， 阿福， 骸骨。 员的骸骨，哎，看样子也许是船长的。他在记航海日记。飞机，对不起，冒犯一下。 什么？ 1531年3月，本船载了印加金子出航，离开尤卡丹之后遭遇了大台风。哇哦， 果然载了金块耶。 可是仓库里空空的。 为什么会从百慕达来到这里呢？ 到这里日记就结束了。啊！ 喂，大家快点出来啊！我们回到帐篷去吧。 就你在干什么嘛？哼，我一个人回去算了。啊？那什么，是不是鱼啊？什么东西啊！ 娘又来了，小叮当， 难怪你们从一开始就说要去大西洋，要去百慕达的。 抱歉，可是我们已经放弃了。 是吗？可是为什么金块会不见了呢？ 为什么这种烂船会丢在太平洋的深海呢？奇怪，哎，想也没有用，我们回去露营帐篷吧。大神一个人一定很寂寞的。 应该跟我们一块来的吗？ 他很怕。 你自己一个人更可怕，不是吗？ 大熊， 大熊， 大熊， 究竟去哪里了？ 怎么了？ 桅杆折断了。 这么烂的船，肯定是腐烂的关系。大熊， 大熊， 大熊， 大熊， 大熊， 哎呦，真是拿他没办法。 哎呀，是不是怕幽灵船跑掉了？ 大熊， 大熊， 大熊， 大熊， 要回去喽。 在哪里？快出来呀、 啊！大熊，你快回答！ 哎，是那边的，我们快去看看。大熊，你不要紧吧？大熊，那什么都没有吗？你到底在哪里？ 在这里。 这里到底是哪里？ 就在这里。 哎呦，真是的，不要玩捉迷藏 了。我们好担心你哦。 说什么？我遭到很大的鱼追赶我耶，又从嘴巴里喷火出来呀，你们还怀疑我哈？ 会喷火的鱼？ 我是说真的了，像后乐园球场那么大的鱼啊。 上面说了有大乌贼呢。 大熊可能忘记这里是海底了吧，是不是啊大熊？ 真的喷火耶，差点就被他干掉，我说真的了，真的。 我知道我知道， 龙宫的公主出现了呢。 不是这样子的，蒙蒙的泥沙滚起来，我就躲在这个里面呢。 好，我相信你，我们先回帐篷去好不好？待会再告诉我们。海沟探险很惊险，很好玩，对不对？ 太多了， 应该把巴基也带来这里才对。 他现在一定很生气。我们回来喽。我们回来晚了，很抱歉。 巴基， 他果然在生气。 你一个人寂寞吗？真是，真有意思。 吃晚饭。 今天晚上的晚饭呢？ 我们干脆到海面上去吧，因为大熊快得深海病了。大熊，我说的对不对呀？ 你这样很好哎。 也许你们会说我唠叨，大乌贼和大鱼都是真的呀。 我知道啦。 海上的夕阳真好看呢， 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好漂亮啊！ 好像有一种好久都没有看到的感觉耶。 让你们久等了，晚饭已经做好喽。 我们在等着呢， 我肚子饿了。 好，你们等我一下，我来准备准备。海浪来了也不会动摇的水上毛毯。今天晚上的菜单是香菇饭、 想不肉串，想不汤。 我不要吃了， 好好吃， 好多香菇，好棒啊！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吃香菇啊。 这个也是浮游植物， 还真的一模一样吧？嘿， 你们看，变亮， 海豚呢？ 怎么样，到海里来探险是不是觉得很好玩？ 太好了，好快乐又好漂亮啊！ 陆陆续续发生奇怪的事情，不会无聊。 太多了，是真的事情，而且一点都不骗人。 你又在说那个事情了，不要紧了，小叮当会救我们的了。嗯， 可是到底是谁救了阿福和季安呢？ 你说是谁在那么深的地方？八戒小弟，如果是人，虽然怕怕，可是。我们也很想见见看他到底是谁。 可怜可怜可怜， 真啰嗦。你说出来出来，月亮出来，我知道了，安静点，真是烦呢。 他发脾气潜水了。 车子要发脾气还早十年嘞。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呢？ 快说出来不就行了吗？嘿，各位不要放在心上了，我们早点吃完，赶快睡觉。各位晚安啦。 晚安。 晚安。 真好玩呀，露营明天就要结束了。啊，谁呀？小叮当吗？大熊？阿福？还是季安？这究竟是谁？ 一只小姐，请开门。 是八戒小弟呀。等一等，我马上来开门。八戒，有什么事吗？ 我有话要跟你说，请跟我来一下。 要去哪里呀？ 那个岩石很大，好像很好。 那个岩石怎么了？ 一静小姐，不是说想知道救了季安他们的人是谁吗？ 是啊，我说过。 我知道了，我有看到，从头到尾我看到的事情都被拍摄下来了。 想想看，让我看看。 所以才会叫你来，来把这个电线接在岩石的两边吧，另一条电线接在岩石的下面。请你快一点。 这样子可以了吗？ 可以了，请后退一点点看。我现在就要把难得的秘密大公开。 救命啊，小叮当！救命啊！ 正在向白布大跑，不久之后他们两个人会掉下去。 救命啊，小叮当！ 很痛苦吧？掉下去了没有？他们死掉了吗？人类这个东西平常很神奇，一旦这个时候真是泄气啊。 你竟然默默地看着不救他。 我没有办法，你还是继续看画面吧。请看。 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有关海的资料里面几乎都没有这样东西。 是人吗？ 好像是陆上人类，怎么可能呢？这种事情不能想象。 他们在说国语。 请你注意看画面。 虽然不能相信，但是这是事实。 快死了， 给他们找适应灯吧。 哎呦天哪，这一次居然是一镜不见了， 八戒也不在， 真头痛。未经许可到处乱跑。 一镜了， 在这里。 你在做什么？真是惊动人家。 我们来给他医治。 没想到路上人有适应灯啊。 海底人。 等一下，那是 是阿德罗西斯，我们先离开。 那是我们的。 就是这个，你们看，快看，我看到了怪鱼，真的吗？你们看那个， 什么？那个东西 像怪鱼，可能是船吧。一边攻击海底人，一边离开，然后我也翻车了。录音带也在这里就结束了。怎么样？你们大家觉得很有趣吧？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 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你们没有问我啊。 同样不问女孩子就可以了，告诉她 好了，不要生气了，反正你们都已经看到了呀。 就是就是， 现在这样就有两件事情明白了，第一有海底人，第二海底人是我们的敌人，这两件事情啊。 哎，还有一件事情啊，那就是有大乌贼 又来出这件事情了。 你们还不相信吗？也许在哪个地方在窥视着我们也说不定。不，啊，你们看， 你怎么了，大熊？ 我说的没错。 哎呦，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快逃啊！ 厉害啊！快打开！哎，快快快打开，是我。 大乌贼，我是听说过，最大的是18公尺，可是刚刚那个。 刚才那个好像有30公尺。 哎，各位，你们放心吧，这个帐篷用小的力气是不会被撕破的，放心好了。 可是如果用大力气撕会怎么样？ 那就会被撕破了。哎呀天哪，这可不是小力啊。 啊，他进来了，进来了！ 啊，小心！啊！ 大熊， 看我！ 你这家伙！ 可恶！ 快把大熊放开！放开！ 闭小子！你这么妖怪都每次都这样！ 起来了， 这个口袋不能使用了。 怎么了？ 乌贼好像死翘翘。 为什么？ 大熊，你不要紧吧？大熊，你没事吧？ 小叮当， 大熊。 太好了，太好了！ 海底人， 结束了吧？ 哎，你这没用的家伙，我把你收起来！ 啊，海底人啊！ 原来是海底人救了我们。原来是你们救了我们，谢谢你们在危机的时候救了我们。我叫做小叮当。啊，你要干什么？我们又不是坏人。啊，快逃啊！危险！ 去不行，你说回去，回去哪里啊？哦，那还用说吧，一定是回家了。露营只是3天2夜而已，为什么？这里是你的故乡啊，故乡这么黑暗的海底，开什么玩笑嘛？我没开玩笑啦，谁跟你开玩笑？不只是你，还是所有生物的故乡。35亿年前，最早的生物是在海中诞生的，刚生出来的生命，海洋很慈祥的把它给培育起来了。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生命就离开海洋了，开始在陆地上生活。同时，生物更加进化，激烈的生存竞争反复地进行着。可是，生物在陆地生存呢，只有4亿年的时间；可是，生命在海洋呢，却活了30亿年呢。而且，也有再回到海洋的生物，从陆上回到海洋去。回到海洋有什么生物呢？比方说鲸鱼啦。看它的这个胸鳍骨骼就知道以前是前脚，可以证明它以前是陆地生物了。其他呢，还有海什么？海底人呢？海底人啊！我做了奇怪的梦哎。 我也是。 我也是。 哎，既然和阿福到哪去了？ 这里是哪里呢？ 怎么样啊？你们都做了个教育梦， 这个梦是想要让你们了解我们的事情， 让我们了解你们设计了我们，你们 就是啊，实在对不起，因为你们是什么样的人物，我们并不知道。路上人有很多都很危险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怀疑我们呢？ 我们从很早以前就时常利用适应灯去陆地上，我们一直在观察路上人的历史，全部都是血腥的历史，几千年间他们都在反复的战争，难怪我们会怀疑你们呢。在你们的同伙中有两位经过精神鉴定，具有凶暴性和说谎的习性，所以把他们关进地牢里去了。 是齐安跟阿福。他们虽然粗暴了一点，但是是好孩子。 你们误会了。 对不起，请你放了他们。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带你们到地牢去，同时带你们去见首相。我叫做威尔，是努联邦的士兵。 哇，好厉害哦！ 这里真的是海底吗？ 这里是努联邦的首相公馆，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位于幽灵船不远的地方哦。 可是那一艘幽灵船是什么呢？ 那只是一艘普通的沉船而已，它沉的地方不太好。 那一艘船在什么地方沉没的？ 在百慕达三角洲哦。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那里有鬼岩城。 鬼岩城？ 为了不让任何人接近的魔鬼海域，如果说硬要闯进去的话，世界就会破灭。路上人想要打捞金块，就常常在那里来来往往的，所以我们才会把它搬到这里来。 虽然听不太懂，可是好像很可怕。 所以啦，最好不要去那种地方就好了。 你们竟然把我关在这个地方，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你说这样的人，他能够算是好人吗？ 放我出去！ 这样真的不太好。 先暂时观察一下。 是吗？ 辛苦你了，欢迎光临路上人。其实很想这么说的，可是你们是不请自来的客人，既然来了就没有办法。发给你们市民权，准许在这里生活吧。 说什么是你们强制把我们带来的？ 我们可不要市民权，因为我明天就要回去了。 不允许这么做，你们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不愿意让路上人知道我们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会告诉其他人你们的事情的。 对，我答应你， 让我们回家。 不行，如果越过国境就判死刑，听到没有？ 这里就是你们住的地方，暂时最好先不要到处跑，其他的事情不会让你们觉得很缺乏的，只是有点不自由，按那个铃就会有人来招呼你们，相信你们马上就可以习惯这里生活。再见喽！ 不能回去怎么办？怎么办呢？ 不回去的话，妈妈会担心的。 当然不能让海底人来随便的左右我们。 那要怎么办？ 我们有这种东西啊，穿通洞口圈。 我们不能回去了吗？ 妈妈， 你们都没事吧？ 我的知心朋友。 对了，我忘了跟他们说件事。各位，今天晚上在我们家一起吃饭。小叮当，在哪里啊？大熊，一静，一静。 要沉住气，千万不要被他们怀疑哦。 我。 里面的人都怎么了？ 没有人出去啊。 糟糕，被他们逃跑了。 只要离开这个城市，就不用害怕了。我们穿过这个海藻林吧。 逃走了呢？好了，前进。 草林没有了耶。 那红色的线是什么？ 我用望远镜来看一看。中了红色的海草，是国境还有监视所。 看到了，笨蛋家伙，他们以为可以越过国境，哼！ 视野这么好的地方，马上就会被发现的呀。 地底船月帽终于使用的时候来临了，你要加油哦。 各位快上来啊。 哦，没问题的。 按这个钮。 哎，我记得是在这里啊。奇怪，好像溶解到地里面一样。 帽顶上面变得好像地面一样，下面却形成超空间。 哦，天花板上， 海底， 没关系的，好像魔镜一样的东西，从外面看进来只是岩石而已。各位，出发喽！ 你说出发呀、啊？ 大家一起用走路的，来吧。 走路在这里面啊？ 这样子会怎么样啊？ 跟着我们前进，超空间也会前进啊，而帽顶啊却会随着形状而改变。超越国境喽！ 可恶！ 什么嘛，根本不会让他们逃。 你好像很有自信的样子。 你不要忘记了，这里是最下层的底部之地，他们的目的地是地上的世界，所以一定会出现的。把所有的探测器都动用出来找他们，连一条鱼也要测出来。 海沟在这个地方结束了，这顶船员帽却不能做垂直的运动。 他们还在监视。 好吧，既然如此，比比看谁有耐性。除非我们出去，他们是绝对找不到我们的。 大家来午睡吧。 他们会放弃吗？ 战斗鱼，他在跟踪威尔的船。 威尔好像不知道耶。 打到了 ！Baby， 从后面攻击 ！Baby！ 潜水艇不能控制了，开始迫降，快点啊！ 哎呦，回来了，好像给他最后的一击。 吉安，不行！ 来吧。我来对付你，我要把你打下来哟！ 变小的，你是不是找到了？变小的，哇！你们看，变得这么小了。把它养在金鱼缸里， 是你们、原来是你们救了我们呢。 平安了吗？ 你们没事吧？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你们啊！ 不要动，路上人。因为得到情报赶过来，威尔太危险。 等一下。是我们解决了威尔的危机的，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假如我们继续躲藏就可以跑掉的了。就因为救威尔，你看被抓起来了吧？那个笨蛋是谁啊？到底是谁啊？那是我，我就是这个笨蛋，笨蛋，笨蛋。 他们的心像海底一样的冷酷哎， 我们会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越过了边境，所以会被判死刑了。现 在正为这件事情在开会呢。我相信威尔一定会帮我们的忙的。 他们不顾自己的危险救了我，他们全都是勇敢而慈祥的少年，请判他们无罪，同时请庭上让他们回到路上自己的家园去，请你们放了他们吧。 忘了自己是被追赶的身份了。 与其说勇敢，不如说他们是不留神的家伙。 或许是想表现一下呢。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看待他们呢？这群少年看到了陷入危险的人，他们不忍心他被杀死。像这种有慈祥的行为，你们却把他们看成跟你们身为同样海底人，我觉得好羞耻。 威尔， 你侮辱法庭罪名，要把你逮捕。 清静，清静，不要再吵了。裁判应该要公平，五个少年的勇敢行为我们应该承认的，可是 首相， 可是他们违反约定，有越过国境的事实， 依据刑法越过国境规定判死刑才行啊。 那是在10000年前定定已经发霉的法律啊。 不管怎么样，路上人捕进了鱼类啊， 污染海水，放射废弃物抛入海里， 而且还无耻地夺走深海的所有资源。首相啊，为了努涅邦的将来，我要求判他们死刑啊。 怎么会这样呢，首相？ 首相， 开会中。 鬼岩城的鬼岩城开始活动了啊，怎么办？ 啥？鬼岩城的神呐、四海伟大的神呐、终于这个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在这2-3天内，大西洋的海底火山会大爆炸，又是鬼岩城附近的海底。在这个时候，鬼岩城就会从7000年的睡眠中醒过来，会把可怕的放射尘像下雨一样的在世界各地撒啊。伟大的海神啊，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可想了。 首相，我们应该做点事情才对吧？啊，潜进鬼岩城里面，把宝石墩破坏掉。 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被永远黑暗封住，被死亡围墙包围，有死亡军国守护的死者国家。听说躲在其深处的宝石墩，为了破坏它，在7000年间，有几千位的勇士潜进了鬼岩城里头。但是都白白的牺牲了。我们可以做到的只有一个，就是向神祷告而已。 还有个办法。 谁？ 我是威尔。首相，我们要潜入鬼岩城有一个办法，可是要实行这个办法，必须要得到路上人的帮忙，请你帮助我。 威尔，判决的结果怎么样了？ 有事拜托。 啊！ 你们手上有奇怪力量的工具，请借给我们用一下。拜托，一定要借给我们用，为了拯救地球。 拯救地球！ 人数超过了，达成了6个人，真是完美。 你这家伙再啰嗦，把你当废铁处理掉啊！ 你能够帮我处理掉情绪？太好了，然后你们走路去，我先试试看。 巴金小弟，拜托拜托你，潜地球很危险，我会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正在赶路，能把我们在那里的只有你一个人而已，拜托你帮帮忙好不好嘛？ 哇 有巴金的努力，我们只花了1天就跑完了太平洋，这样明天我们就可以到达魔海三角洲了。 巴金，每次都要求你过分的事情，很抱歉。不过真的，请你帮帮忙好吗？答应我好不好？ 没有啦，托银镜小姐的福，我才没有被当废铁。 可是大家都是好人的。 我知道，我的资料越来越多，为了银镜小姐，我被处理掉，我也没有关系。 谢谢你，好了，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喏，好漂亮，很适合你耶。 我以为是巴金，他很小心。 哦，掉眼泪。 不是，那是漏油。 银镜，吃饭喽。 好，再见喽，明天请加油啊。 真好吃， 那就太好了。 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还头一次吃到呢。 路上人经常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吗？ 小叮当做的特别好吃啊， 比我妈妈煮的更好吃哦。 可是明天晚上也能够平安的吃晚饭吗？ 让你们做危险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话不是这么说了，假如地球灭亡的话，那我们也会完蛋了。 可是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呢？要做什么事？ 原来我还没有向各位说明啊。事情的开始要从好几年前说起呢。在你们路上人还在石器时代的时候，你们还在追赶野兽找果实吃的那个时代啊，我们啊就已经在海底建立了高度的文明社会。那个时候在海底有好几百个国家，可是全部分属于两个大联盟，分别是太平洋的努，大西洋的亚特兰蒂斯。 我知道了，潜入海底灭亡的国家，对不对？ 那只是个传说，亚特兰蒂斯原来是个海底国家。哎， 这么说他们也是海底人咯？为什么会灭亡呢？ 因为两个联邦增加了军队，加快发展了新武器，最后亚特兰蒂斯制造了鸡核弹，对你们陆来说指的就是核子弹，然后通知努联邦，如果不投降的话就要把太平洋给烧光。这不只是恐吓而已，有无数的鸡核弹按下钮就可以飞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这样就奇怪了，这样的话大西洋也免不了灾祸。 当然他们有预防措施哦，他们有三角洲作为防护罩，虽然用眼睛看不见，可是这个防护罩从海底一直伸到天空上面，同时这个防护罩也绝对不会让放射能渗透，因为这个样子后来就变成了霍哥亚特兰蒂斯灭亡了。 为什么呢？ 因为核子实验失败，放射能扩及国内所有的地方，因为有防护罩，外面的世界没有受到影响。哇哦， 好棒！ 可是并不是这样啊，国家是灭亡了，但是鸡核弹和宝石墩保留下来。 宝石墩 遭到敌人攻击时候，马上就会进行反击自动系统。宝石墩指的就是个电脑，有人性的电脑。 七千年前就有电脑吗，威尔？ 是啊，可是这个电脑并不是非常优秀，所以说现在。听说百慕达附近海底火山可能会喷火，宝石墩很可能会误会是敌人来袭，就会进行反击。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鸡核弹就会被发射到世界上各个地方，连一只虫、一根草都不会留下来。 不管怎么样，只好拼了。 因为我们接近了他们的领海啊。 那个也是宝石灯在操纵的吗？ 不是，只会搜索敌人的机械体。在国家灭亡七千年的现在，他们还在海中徘徊着呢。各位，你们看看那个，那个黑暗地方就是连适应灯都无能为力的黑暗世界，亚特兰迪斯。 魔界的三角洲啊， 宣到天空的防护罩在那个地方啊。哦， 我来试试看它的威力，要去喽。 看不见， 差不多要到达防护罩了。 哇哦，好厉害哦！ 来了，是战斗鱼。 这个时候，这顶帽子就有用了。大家快点来啊！ 原来是这种装置啊， 它叫做变化帽。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可是外面就看不到我们。好了，我们出发喽！ 接近防护罩吧， 能够平安的通过吗？ 假如防护罩延伸到地底的话， 我们一碰到就会大爆炸的，只好向神祈祷了。成功了！耶！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潜入亚特兰蒂斯了。 威尔，宝石墩的神殿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啊。 那也不知道啊。 还没有人看到神殿之后能够活着回来的。 要怎么去找呢？ 总不能够走路到处去找吧？ 除了走路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开什么玩笑啊，百慕达三角洲面积有两个日本这么大耶。我的天， 对了， 小弟啊。 不行，敌机队一听到引擎声马上就会来攻击。 敌机队那是什么啊？ 他们是守护神殿的机械人计时团，在到达神殿以前最好我能够避免战斗，听到没有？ 那也只好用走路的了。 我已经没办法走 了，这样怎么可以吗？ 什么？糟了，快要喷火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要搭巴去。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哎。 好恐怖的风景， 好可怕哦！如果有地狱的话，一定就是这样子。 那是。 是那样，碰到防护罩以后掉了下来。 好像是船的飞机的目的一样哎。 魔鬼三角洲牺牲者就是存在这里呀、 那个是亚特兰蒂斯的遗迹，7000年前原来这里是个大都会呀、 照这么看来的话，鬼岩城应该就不远了，我们快走吧。 那个光线是什么？ 也许鬼岩城就在那里哦， 我去看一看。 不是鬼岩城，是敌人。 机器地鼠做诱饵引开他们了。果然厉害，这样子就可以知道神殿的什么方向，我们向他们回去的方向往前进就行了。好，出发吧。 我不要，这么危险的地方我不想跑啊。 你这家伙不听话吗？ 把机小弟拜托你。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 先走！ 你胆小鬼，快出来呀、巴基，快出来呀、哎呦，好痛哦！它咬了我一口。 飞太高会被发现的，危险！ 飞太低那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根本就看不见神殿呢、 也许我们已经经过了耶。 没有这回事啦，我们六个人这么注意的在看，怎么可能会漏掉 这么重要的神殿？也许就近在地底很深的地方也说不定啊，对不对小叮当？ 这很有可能哦。 你干什么还不快跟上来啊，把你这留下来咯。 电池没电了，这样不行耶。哎呦，大家休息一下吧，他的电池真的没电了。 我好后悔来到这里，连个线索都还没找到呢。 神呐、海洋的神呐、世界就快要灭亡了，请赐给我们力量吧，海洋之神呐、赐给我们力量。 有一个办法可以 确实的把神殿找出来啊！ 怎么办？ 让一个人被他们逮到，一定会被带到神殿，我们就跟在他的后面进去。 原来是这样子啊，是个很好的构想，由我来让他们逮捕吧。 你被抓走的话就没有办法了，这个角色应该由我来担任。 小贝， 是我想出来的，让我去吧。 怎么可以这样嘛？如果要这样，让我去。 我也要啊。 不，女孩子的话，他们也许会比较大意。可是，请尽量早一点来救我，好不好？ 一句。 情况有点奇怪，我们就马上跳出来。 好， 来了。 一静，现在还不可以出去。一静， 不得杀死他。带回神殿作为开战典礼时共进牺牲品。 那是宝石盾。 好，趁现在跟上去。好像有什么的样子， 走吧。 好。 这里就是鬼岩城了。 好不容易才到达鬼岩城， 那里就是入口，我们快点去救一静吧。 你同时破坏宝石墩呢？ 各位，我们之中有一个人在到达宝石墩前面的时候，要把这个炸弹丢给宝石墩，这样子的确就可以得救。 那就赶快吧，快啊！ 好。 我们要进去里面了，快点！ 这里就是宝石墩吗？ 不是，这是他们的总能源装置，宝石墩可能在最里面吧。我相信我的直觉，我们到里面找一找好了。 好，我们进去。 好。 糟了，被发现了！ 这是早就预料到的事情，大家千万不要分散了。往前快跑！ 上！ 啊，来了！变小的！ 笨家伙们，竟然敢来攻亚特兰蒂斯，是自寻灭亡啊！你们 没有人来攻打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在7000年前就已经被灭亡了，你误会了。 住口！ 身保士敦，我不会受人类的骗。我看得出来，不久之后帝国裂开，被火焰包围，灭亡吧。 那是海底火山在。 好，住口！现在应该生气的时候来临了。把集合弹射进世界每一个角落，地球会变成死亡之星球。小老鼠，你等着看好了！ 小叮当，小叮当， 大熊、阿福、吉安，大家都到哪里去了？ 这令人担心哎！怎么回事？他们到底到哪里去了嘛？啊！缩小灯，缩小灯，缩小灯不要了！ 我的剑也不行了， 哎呀，敌人太多了，哼！ 因为大混战把水压炮给掉了，可恶透了，可恶！ 你看我的防弹衣，你们干什么？ 全世界的人类知道神的愤怒，在这以前先把你当成牺牲品。 等一下，住手！等一下，不能让你这么做，由我来把你打倒。 为了一静小姐，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你跟谁说话？ 是我。 阿金小弟。 什么？这个家伙？ 原来就是你这个家伙让一静小姐哭的。 不要靠近我。 好像铜像一样不动啊，奇怪了。 吉安， 大熊， 大家都平安，太好了。那不行，这里快要喷火了呀！ 我们在这里。 啊，小叮当，一进。 花被毁掉了，这样子的话，亚特兰蒂斯就真的灭亡了。 的六个少年，跟舍身救世界的巴基，我们会永远的称赞你们的。 巴基小弟，你听到了吗？巴基在向你感谢耶，巴基。 怎么老一句？ 我的宝贝巴基小弟，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的。谢谢你，巴基，谢谢你救了我 了。我也不会忘了他。 谢谢你，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真漂亮。 我以为是巴基，很伤心。 再见了，威尔。 再见，小叮当。能跟你们这群伟大的路上人见面，实在很高兴。 谢谢你了，威尔。 再见了，各位。 再见，威尔。 再见。我相信有一天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希望陆上人和海底人有一天能够好好的相处。 希望能这样啊。 非这样不行不可，大家更爱护海洋的话，相信海底人也会一样的哦。 再见了，希望真的有那么一天。 怎么样啊，海底冒险好不好玩啊？ 好玩。 那么现在回家吧，耶。 波が寄せて返す繰り返すまるで僕に話しかけているようだ広がる海はどんな話をしたいのだろう多分素敵な物語なんだろうもしかすると僕らに大事な話なんだよだって海は燃えてまだ話しているザブリンザバリン終始おさんザブリンザバリン終始おさんもしかすると母さんみたい優しいかもねだって海は夕日を浮かべてまだ笑っている